今天在教会年历是棕树节的主日。刚刚林师母用诗歌用经文已经将这段历史和我们温习了一次。传统的教会都会将教会布置了有很多的棕树枝在这里，去提醒我们在一年里面的这个的主日就是耶稣他光荣的浩浩荡荡的去进入耶路撒冷城，亦是他最后一次去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因为在这个的主日之后，跟着那个礼拜，我们就有个的这个的礼拜，我们给一个名称，他那个呢就叫做受难周，在英文呢叫做 Holy Week。 因为那个礼拜就是记载耶稣他在地上边最后的一个礼拜他的生平。在这个的受难周，在棕树节，我就不再讲耶稣进城棕树节的那些的意义，或者怎样去按着撒加利亚先知的应许骑着一个驴驹进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在这个的 Holy Week 里面，去到 Good Friday 即是受难节之前，有一段的记载，就是记载了有一个的女子，她做了一件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女子她所做的事是引起了其他的门徒的不满，但是耶稣肯定这个女子的作为，而且讲了一句的说话。那句的说话就是在马可福音十四章的第九节那里，耶稣他就说，他说普天之下，如果你要同人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你要去讲这个女子所做的一切。我们有本地传道部，我们去传福音，有没有讲这个的故事呢？耶稣他说普天之下，你如果你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这个女子做过的事。到底这个女子做了什么事呢？为什么耶稣要叫我们去传扬这个女子的事迹呢？通常是我们去传扬耶稣基督的事迹，现在耶稣他说你要去传扬这个女子的事迹。今天我们花一些时间去看看这个女子她做了什么。这个的故事我们可以从地点、时间、人物来看，因为这个女子所做的是一件很简单的事。这个的事迹四卷的福音书都有记载，马太、马可、约翰和路加都有记载。不过在路加福音所记载的相同的事迹的时候，在个时间、在个地点和在个人物上面都是跟其他三卷的福音书有些的出入，所以很可能就是类似的事件在耶稣的生平当中是出现过两次。而在 Holy Week 在受难周里面的这件事件，我们会比对于在马太、马可和约翰三卷的福音书里面，我们做一个参考。这件事就是发生了在，如果透过马可福音第一节，就是过两天就是逾节，就是在逾越节之前。逾越节就是在星期四之前的两日，即是星期三，即是星期二的时候发生的。马太都是这样讲，约翰福音他又说这个是逾越节之前的六日，即是差不多是一个礼拜之前。又或者如果我们的时间比较含糊一点，就是耶稣基督他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不斟酌那些时间，总之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就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在哪里发生呢？ 在伯大尼，就是在耶路撒冷城旁边的一个村庄。在伯大尼，马可福音就是说，就在一个人的家，在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的家去坐席，即是吃饭的时候去发生的。约翰福音他没有记载是在哪个的家发生，他都说记载是在伯大尼，但是有参与在这个坐席的约翰就说，就是有拉撒路、有玛利亚和是有马大。总之就是在伯大尼这个村庄里面，在一个人的家，就是吃着饭的时候是发生的。有什么人物呢？那个人物的主角是哪个呢？既然耶稣他要去传扬这个女子，这个女子是哪个来的呢？马太和马可他都只是用了一句的说话去交代这个女子是哪一个。是哪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女子。什么名字呢？没名。几多岁？不知道。就是一个女子。约翰说这个就是玛利亚了。这个就是马大的细妹玛利亚。OK， 我们就即管就是跟回马可福音的记载，是有一个女人，不知道她几多岁，她做了什么呢？她所做 的那个动作行为，在圣经里面呢，就只是用了一句的说话，一节的经文就已经是讲完了。她说在第三节，她说有一个女人，她拿着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以前读圣经呢，就很快读就读完了。真拿达，我以为真拿达是一个名词来的，但是原来不是，那个香膏的名字叫做拿达 NARD， 就是拿达香膏。而这个女子所拿着这一瓶的香膏呢，就不是假的东西，是真的。所以呢，真拿达呢，就是分开了，是真正的拿达香膏。我不知道那些次货值多少钱，怎样扣法我不知道，但是呢，这个的真的拿达香膏呢，就是很贵重的，应该是，因为稍后他都会有讲的。这个女子她所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拿着一支她的家传之宝，是真真正正的拿达的香膏，就拿了出来做什么呢？她打破个玉瓶。这些在即是圣经考据里面都是，凡是这么贵重的一些的香膏或者香油呢，一定是用一个漂亮的那些樽来到去装着它的。你去中东的地方会见到买很多香水的樽，去埃及都是这样。然后他就打烂了它。以前读圣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图画，就好像拿了一个樽一劈地下到整个樽烂晒这样。即是这样，怎样可以淋到去耶稣的身上呢？你明白吗？如果打到烂晒，你执返他的手都会流血啦。但是后来慢慢呢，即是大个啲嘅时候，读嘢就再理性去谂啲嘅时候，睇下啲嘅记载，打烂嗰个玉瓶唔系成支抌咗落去地下里边打烂佢，而系佢哋要将呢一个咁贵嘅嗰个嘅香膏咧，系封咗佢嘅口，以至能够可以保存得耐啲。当你要去用呢一个嘅香膏嘅时候咧，你系需要去打烂咗佢前面嗰个嘅樽颈位。即有時有些人呢，他開啲好靚嗰啲紅酒咧，佢唔係揾個啲酒樽開嘅，而係揾乜刀咧就削開佢咁樣樣嘅，唔知有冇見過？類似咁樣樣嘅，那個打爛就是你係要其實真係開瓶，就係、是、開咗呢一樽嘅香膏，然後腰喺耶就淋喺耶穌嘅頭上。呢、這、一個女子就係做咗呢一個咁嘅動作嘅啫。 他只是做了拿了一樽很贵的香膏淋在耶稣的头上，而就引来在席上其他那些参与这个筵席的人的一些反应，而个反应是 negative 的，是负面的，即是没有说到，哎呀你真的好了，我们都没有带什么来到去给我们的嘉宾，给耶稣做什么，但是你带了一樽香膏来淋在他的身上，好多谢你啊， 好感恩啊，没有说这些说话。如果我们要将这个这样情景拍成为一个电影，第一句的说话冲口而出的是什么呢？就是有没有搞错啊？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浪费不浪费啊？这么贵一樽的香膏你就这样淋在耶稣的身上，这个是即我是比喻版，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他说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然后就讲了，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钱去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这个是其他人的反应，是不是那些不信主的人，是不是那些很憎耶稣的人的反应呢？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讲这一番说话的人是哪一个？是耶稣的门徒。如果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讲这句说话的呢都是耶稣的门徒，但是是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但是按照马可福音的记载呢，他就说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那即是说就不止一个人了，或者可能说的就是犹大都不定，但是就不是一个人心中不喜悦，而是哇在座那些人就是跟着耶稣几年的耶稣的门徒来的，他们都觉得有没有搞错，你搞什么啊？你这个就是那个的故事的重点和内容。耶稣回应，在这里呢，这个门徒他说可以卖30两银子，30两银子原文的圣经呢就是300个的古罗马的银币，300个古罗马的银钱。如果我们记得呢，在马太福音第20章那个的即是入去葡萄园工作的那个的故事的话呢，1天就1钱一个银钱，即是说呢一个银钱呢就是一个人的一日的工资，在当时来讲，如果即是一个银钱就是1天的工资，300个银钱呢就等于300日的工资。如果我们一个礼拜只是工作5日的话，礼拜六礼拜日安息日我们不工作的话呢，所以这个即是300个银钱的价值的香膏呢就是等于一般的人1年的工资。所以这帮门徒就说做什么那么浪费呢？做乜咁嘥呢？成年嘅工资就放咗喺耶稣嘅身上边。耶稣嘅回应系乜嘢呢？耶稣有咩回应呢？耶稣嘅回应就喺第6节至到第9节。佢第一佢回应呢一班生气嘅门徒，第二佢回应佢对于呢个女子所作嘅所为。来到去有些的补充， 他回应这一班的即信这一班的即愤怒的门徒呢，他就说由他吧，为什么为难他呢？不要难为这个女子。他说你想要找这30个两银子来去周济穷人， 如果我們有這樣的錢的話，就用這樣的錢來去周濟窮人。耶穌他說，其實你們經常都可以去做善事啊，因為經常都有窮人和你在一起嘛，但是不常有我啊，不是經常我會和你們在一起啊。嗱，呢個就係耶穌佢去回應呢一班嘅門徒，佢哋話：如果我哋有咁多錢，點解唔攞去扶貧呢？嗱，耶穌佢就話：其實你哋每日都可以做，你哋經常都可以做，但係而家我喺你哋中間，點解你哋突然間諗起要將啲錢嚟到去扶貧呢？唔係話咧，我哋唔應該要去關心貧窮嘅人，亦都唔係話咧，即教會就唔需要去做扶貧嘅工作，唔係咁嘅意思。我哋都知道嚇，喺特別喺今日嘅社會，即係我哋見到有人有需要嘅時候，我哋係會願意去捐錢，我哋係願意咧嚟到去伸出我哋嘅援手。喺教會裏邊，我哋見到有弟兄有姊妹，佢哋需要我哋去煮飯嘅，有人會煮飯俾佢哋。有一啲嘅即係弟兄姊妹，佢哋需要有啲嘅家私，我哋有多嘅，我哋會俾佢哋。我哋都會去做呢一啲嘅嘢嘅。所以耶穌佢話：你哋成日都可以做。但是为什么你要为难这个女子呢？为什么不可以为难这个女子？这个女子做了什么呢？耶稣他就说他做了一件美事，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他这件美事是什么呢？他是为我安葬的事，预先将那些香油淋在我的身上。他为这个女子辩护，他做了一件 beautiful thing， 一件美事。而这件美事是什么呢？就是做在我身上，而是为了我的安葬而预备。我们都知道在 Holy Week， 在受难周，就是纪念耶稣被钉十字架。我们不知道坐着那班的门徒，他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是将要发生，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是不知道。不过这个女子为什么她会拿一樽香膏在那段时间是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都没办法可以用理性来去查明出来。但是耶稣他说，她女子做了一件美事，他是做了在我的身上。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一件是一件的美事？如果我们去看所有的福音书，我们去回想一下耶稣基督的生平。耶稣他说，我来是为要去服侍人，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所以在耶稣的出生的时候，我们在四卷福音书里面似乎都见不到有哪一些人呢是去为耶稣去做一些事。你想想到有没有哪一个曾经，耶稣，我不如我送一些东西给你，你要不要枕头？我送个枕头给你，你说你没有枕头分。没人呢 是为耶稣去做一些事，全部去到耶稣的面前都是拿的。即唯一我记得你说即是有人去为耶稣做事呢，就是耶稣出世的时候就有东方的博士送了一些礼物给耶稣咯，就是这么多了。但 是他在 BB 的时候他什么都不知道。耶稣他长大之后有没有收过什么礼物呢？没有收过什么礼物。有没有人去为耶稣做过什么呢？没有。是耶稣他钉十字架那个过程当中，他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他跌倒了两次，罗马的兵丁就是去叫了一个门徒去代替耶稣去背十字架去到各个他山，是这么多了。全本圣经的里面，我不可以说全本圣经，全部的福音书的记载的当中， 就只是有这个的女子是为耶稣做了一件事情。没有人去 ever 是想要去为耶稣做任何的事，除了这个女子。有一些的看圣经经文前后左右的比对，他就说其实呢，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十四章，我们现在是读着第三节至到第九节。如果我们看看在这个的三节到第九节这个的记载的之前和之后的经文呢，有一个很明显鲜明的一个的对比。那个对比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的人怎样去对耶稣呢？在三节到第九节，我们看到有一个的女人，一个不知名的女人，她愿意去将她自己家传之宝的这一个的香油呢，是倾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完全的奉献。但是 how about others？ 其他的人怎么样呢？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的第一节，她说祭司长和文士，他们想法子怎样用诡计去捉拿耶稣，杀他。其他那些的人，宗教领袖、教会的领袖，他们怎样去对耶稣说想要捉他、杀他？马可福音十四章第十节，门徒是怎样呢？十二个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第一节，祭司长想要捉拿，想要杀。第十节，耶稣基督的门徒加略人犹大想要将耶稣交给祭司长。其他的人都想耶稣死。夹杂住嘅呢一段嘅经文，一个嘅卑微嘅女子，即系我，你冇名啊嘛，系咪当佢系一个卑微嘅女子？可能呢个系一个好有钱嘅女人都唔定，因为佢有一樽咁贵嘅真拿达嘅真嘅拿达香膏喺度。唯一嘅对比就系佢做咗一件事喺耶稣基督嘅身上边，系喺耶稣嘅一生嘅当中。似乎都冇再有任何嘅人咧，系做过任何嘢，系喺耶稣基督嘅身上边，冇人去关心佢，冇人觉得耶稣系需要 anything。但呢个女子佢就愿意去 offer， 佢做嗰啲嘢喺耶稣基督嘅身上边。嗱，呢系我哋喺解经嘅过程当中，我哋就话有一啲系观察嘅问题。我们观察了一个时间、地点、人物，有一些是解释的问题。解释的问题就 是我们要去解释的圣经，或者可能是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在这个圣经里面，耶稣他说他做了一件美事，他是为我做在我身上，他是尽他所能。而这个这样的事情正正也都可以为着我去做安葬的一个的预备，就是这个女子。我相信我们每一个都或多或少，或者回教会的，我们都会愿意去为耶稣去做一些事。在我牧会的过这么多年的当中，也都有不少的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见到有一些的人有需要，他就牧师，他说我这里有些钱，或者牧师我有些事可以做，我觉得那个的会友或者那个神学生有需要，我想去给他一些东西他，但是呢你不要说是我给的。他说神知道就可以了。有不少这样的基督徒就是要去做一些帮助人的事，他不是去为了要去传扬他自己的名，不是要去捐了一笔的钱，要将他的名字写在一个的学校的上面，不是这样。那些都不是一件错事来的，OK？ 可能就是有另外一些目的。但是在这里 这个女子她所做的，她不是为要去，就是去扬名，她就是很简单，我要做的就是要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为耶稣去做一些事。我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可能这个故事呢是大家都很容易会明白到、了解到的，知道的答案。不过都挺 interesting 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在美国一个诗人他所写的一篇的短文。他说有一个的补鞋，一个的开了一个的鞋的公司的一个的鞋匠，就是帮人整鞋，又是做鞋的一个的鞋匠。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有一晚他发梦的时候，他就梦见就是耶稣，他说梦见耶稣，耶稣他说我明天我会去你的店，我会探你。这个鞋匠就很兴奋很开心，第二朝一瞓醒的时候，就即刻咧去山上边咧，就揾一啲嘅即系落嗰啲嘅树枝咁样嚟到去布置佢自己嗰个嘅铺头，去迎接耶稣基督咧嘅来临，整定啲好嘅嘢食俾耶稣。就喺个上昼就等，去等耶稣嚟。等我成个上昼都好似冇乜人嚟嘅，然后见到有个老人家，只脚跛下跛下跛下咁样样。就经过他的店，他说可不可以即坐下休息一下，这个基督徒就说可以可以，就来坐下吧，休息一下吧。那他就见到呢，这个老人家呢，他对鞋呢已经穿到烂了，他说你不如进来吧，我帮你选一对鞋，就选一对漂亮的皮鞋，就送了给这个老人家，跟着他就走了。去到晏昼，佢又等，点解耶稣仲未嚟嘅？几时佢先至嚟嘅咧？等下等下又未有嚟，就见到有一个嘅婆婆，佢孭住咧一担嗰啲嘅柴，就经过佢个铺头门口，好似好攰咁样样。佢话可唔可以休息一下，坐一下？可以可以，你嚟坐一下啦，你嚟坐喺度休息一下啦。就见到佢咧，即系成个样都系好疲倦。佢话：你要唔要食啲嘢啊？咁样样，佢话：好喎、啊，好喎、啊、，OK。佢就咧即系将嗰啲本来系为耶稣预备嘅呢个点心咧，就攞咗去俾呢一个嘅婆婆嚟到去食。哇！佢食饱之后就好开心咧，就攞住佢嘅柴咧就走啦。耶稣仲未嚟嘅，等到佢夜晚，等到佢夜晚嘅时候咧，就有个细佬哥。就去到他的店頭的前面，原來是蕩失了路，在那裡哭，我不知道怎樣回家啊。這個基督徒他就有些掙扎，我要不要送他回家好呢？如果我送他回家，他住在城的另外一邊，如果我送他回家，我離開我的店頭，耶穌來那怎麼辦呢？我咪见唔到耶稣咯，但系佢都冇啦，就送咗个细路哥翻屋企，然后翻到嚟嘅时候已经好夜，好疲倦啦。佢话唔知你系咪塞车咧，耶稣？点解等咗成日你都唔出现？我本来就好想去服侍下你。我想摸一下你那个的即钉痕的手，我想呢即帮你去洗一下你那个被刺伤的那只脚，我想跟你坐下去倾下偈，去认识一下，但是现在没机会。然后突然间就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就跟他说，他说今天我来了，我三次经过你的店头，那个跛的那个的老人就是我，那个吃了你的这个点心的那个婆婆也是我，那个迷路的小哥你带他回家那个也是我。马太福音25章山羊绵羊的比喻，其中有一句的说话大家都可能都很清楚， 就是你將這件事做在一個的細路哥一個小子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我們沒辦法可以去回公元前的2000年，耶穌 你坐在這裡讓我服侍一下你，你坐在這裡讓我幫你去抹下手，我給你一些東西吃。我們不可以再去回2000年前這樣來去服侍耶穌，但耶穌他說你將這件事你做在一個的小子的身上，你就是做在我的身上。我們要去服侍神，我們要去服侍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是透過神給我們這份憐憫的心，在一個小子的身上，就是做在耶穌基督的身上。我們同心祈禱。主耶穌基督，我們多謝你自己的恩典，你沒有介意